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何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48集。帆船比赛结束后，海面上的船只渐渐散去，周围也慢慢平静了下来，再也不像刚刚那样生死一线了。大家回到岸上，颁奖仪式也随之接踵而来。前三名得奖者依次走上颁奖台，从组委会手中接过奖牌，其余参赛队伍也获得了参赛荣誉证书。摄影师抓紧时间为参赛者拍照留念。到此，一年一度的环球帆船业余赛就正式结束了。散场的时候，为了不被记者和观众埋伏，杜彦礼特意带单隐生走了一条小路，毕竟他平时面对的记者已经够多了，度假的时候就不想再面对了。两个人走在少人的沙滩上，沙子时不时被风卷起扑到人的身上。杜彦礼一开始还挺享受这种比赛后的静谧，但没过多久，他就察觉到身边的人似乎有点闷闷不乐。 怎么了？ 就差半个船身而已，要不然我们就拿金牌了。 得奖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参与的过程。 瞎说，你在做项目的时候会对员工说结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过程吗？ 现在是度假，所以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 你行吧。我真服了杜彦礼的万能理由了。 两人继续往前走，但单隐生依旧没有释怀，还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，甚至有点样样的。 按理来说，单隐生的得失心应该没有这么重的，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？这比赛的银牌含金量也不低，足以证明我们的实力了。 不是金牌。 你很喜欢帆船，非要拿到第一名。 跟帆船没关系啊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竞技，我只想拿最好的送给你。 你 看着杜彦礼诧异的表情，单隐生总算反应过来了，他后悔自己刚刚说的话，恨不得缝上自己的嘴。毕竟做到的事情说出来，那当然拉风又帅气，但做不到的事情说出来，就变成嘴炮又挫逼了。 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两个强强联合，当然只有金牌才配得上我们嘛，其他名次总缺了点意思，不然怎么说勇夺第一呢？ 杜彦礼忽然向前倾身，双手搭住单隐生的肩膀，将一个吻轻轻地落在对方的唇角，即使让单隐生闭了嘴。杜彦礼满意地松开对方的嘴唇，但也不忘舔了舔对方的唇角。 味道一如既往的好。 杜彦礼竟然大庭广众之下亲我，这种操作应该是我来才对啊。 在兴趣爱好方面，我对名次没有执念，尽力就好。如果你想送我金牌的话，你可以做一个送给我，我一样高兴。对了，你平时吃糖吗？ 我们都相处了这么久，别说吃不吃糖了，我的内裤是什么颜色的你都该一清二楚才对啊。 不吃啊，怎么了？ 你的嘴角一直都是甜的，所以我有点奇怪。 啊！ 等等，你这个老流氓！ 一个月愉快的假期临近尾声，不知不觉间就剩下最后的几天了。杜彦礼还惦记着单隐生之前提过的巴黎，所以他就想问问单隐生还想不想去。如果单隐生想去，他就调整最后的行程。但单隐生根本没想去，而且还很直接地拒绝了这个提议。 我之前觉得无聊，是因为还没有泡到独眼里。现在人泡到手了，两个人在海岛上也能制造很多美好的回忆。 不去，这个小岛也很好啊，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再挪地方呢？ 假期剩余的待机时间已经严重不足了。 是啊，时间严重不足了，所以杜燕里也决定为这次旅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。他包了一座小岛，小岛上有间大木屋，木屋旁有泳池，泳池前有个小型高尔夫球场和篮球场，再往前就是沙滩，沙滩上种满了棕榈树。早上，两人伴着太阳睁开眼睛，在高尔夫球场上打球，在沙滩上堆沙堆，然后又离开了城堡，走到了热闹的街道上。傍晚，他们坐到海底的玻璃房中，一边吃晚餐，一边欣赏深海的鱼。晚上，隐秘的繁星点缀着广阔的天空，海浪吹着棕榈树沙沙作响，洁白的床帐则被扯成波浪状搭在了上方。床上的杜燕里正热情地亲吻着单以生，他把这个熟悉的身体揽入怀中，热意和躁动走遍了全身。星光落水，雨散云收，身体和精神都还残留着极致的快感。单隐生就懒散又执着地把杜燕里揽入自己的怀里。 之前你抱我，现在总该轮到我抱你了。哼，非常公平，非常公平。 窗户之外，天与水的彼端这时隐约有点白。愉快的事情做完后，睡意就不断向单隐生袭来。 明天上午10点的飞机啊。 嗯。 我还以为你会挑早一点的航班，早点回去，早点工作。 没办法，谁叫有个人总爱赖床呢，耽误我的早起时间。 你。 杜燕里闭着眼睛，慢条斯理地抽出自己的手臂，然后从对方的脖颈处绕了过去，把单隐生整个人反抱了过来。 这头小奶虎怎么越来越像只小野猫了？这是海滨度假，我没有带那么多高领的衣服。 这感情好，被人看见了就说是我咬的，我绝不否认。 你 回去之后我们还是一样？ 听到单隐生这话，杜燕里睁开了眼睛，他感受到单隐生的眼中的芥蒂和担忧。 回去之后我会更忙，这些情况之前你已经了解过了，工作结束的时间不定，但除了出差我都会回家休息。 好习惯，继续保持。 睡吧，明天也一样。 嗯。 单隐生闭上了眼睛想要睡觉，可是他的精神始终亢奋着，他根本睡不着。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就是一些古怪的情绪在这两天一直缠着他罢了。 这个假期要结束了，等到明天我们都回国了，都要回到熟悉的生活节奏了。从节假日回到工作状态的杜燕里会保持几分现在的样子？ 在旁边睡着的杜燕里对于单隐生这样的想法并没有任何的察觉，反而做了一个梦。梦里他抱着一颗珍珠沉入了海底，这颗珍珠是个宝贝，不仅能够驱寒御暖，还能帮他在海底畅快地呼吸。 于是他对这颗珍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他想要好好的研究一番。但原本平静的海里突然翻涌起来，一个浪头把他冲出了梦境。杜艳丽睁开了眼睛，他发现床头的手机正在震动，他拿起一看，是秘书的电话。他看了看时间，这才5点钟。他转头看了身边的人一眼，单隐生睡得很熟很香。杜艳丽轻轻地推开单隐生的手，悄悄走出了房间，接通了电话。 是不是 杜总，之前的项目终于有回音了，对方愿意和我们接触，还给我们发来了具体的会面时间。 什么时候？我知道了，直接派飞机过来吧，我们5个小时后见。 挂掉电话的杜艳丽再次悄悄地回到房间，她轻手轻脚地换了一套衣服，又轻轻地去了浴室整理了仪容，生怕发出一丁点声响吵醒单隐生。他回到卧室，给单隐生留了一张字条，把自己先行回国的缘由交代清楚了。他把字条放在床头，用台灯压住，然后替单隐生拉了一下往下掉的被子，再轻轻地亲一下对方的脸颊，才舍得转身离开。3个小时过去了，单隐生打着哈欠醒了过来，他习惯性的想要先摸一下旁边的人，结果拍了个空。 是去刷牙了吗？ 单隐生闭着眼睛，胡乱的叫了两声。 艳丽，艳丽，是去沙滩了吗？ 单隐生睁开了眼睛，带着浓重的困意走到沙滩上。 艳艳，艳艳。 沙滩上也没有人，只有很烈的阳光以及一绿如初的棕榈树。单隐生找遍了整个岛，全然不见杜艳丽的身影。 不是，昨天才说好一起走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